系啦，咁啊到我哋讲下啦，咁我同阿马仔点睇咧？咁马仔讲下先，其实我都讲过啦，首先讲一啲啊，等阿马仔讲先，马仔未讲。 我觉得系都个娱乐性好高嘅，咁但系对我嚟讲，我就觉得，因为始终大集会咧个戏始终冇乜高低起伏啊，感觉上睇嗰阵时。 哦，咁呢个好难避免噶啦，一大集会系咯。点可以避 免？咁变咗，我睇嗰阵时，我唔会觉得好有个波动咁啊，变咗令到我睇嗰阵时就冇话觉得超正咁啊，嗰啲咁嘅感觉。 即系一个管弦乐咧，你唔能够全程激昂噶嘛，即系你要有啲高低起伏咁样做嘅。咁但系呢一套戏，因为佢喺度贺岁式咧，你全员咁样出动，每人都系出一出咁滞噶啦。咁你根本就冇得俾你咁样去玩节奏，咁变咗就先天上咧做唔到你要求嗰样嘢嘅。即就算强如呢两个导演，佢已经发挥到好劲，即我觉得呢个古仔本来应该烂嘅添，讲真，如果唔系佢嚟拍， 哈哈， 嗯， 系，咁同埋另外嗰度就系啲力量问题啦，即我睇嗰阵时觉得好奇怪啦，仲系喺呢度嗰个系令我有啲问题，觉得睇嗰阵时觉得要咁嘅，你系，即但系如果你唔谂呢啲嘢嘅话，咁斋睇佢就即系。娱乐片同埋即系 superhero 咁套戏嚟讲，呢套系好睇嘅。 你成要当你系人啊，唔系 superhero， 你当好似睇武侠片啊。 哈哈， 系啊，其实嗰啲武功嚟嘅啫，系咪？咁中咗一刀啦，系咪武功尽失咧？或者会唔会个武功可以即系跌到好低咧？咁我觉得佢有少少当武侠片咯。 都系啊。即一时事咁样啦，系啊，即系 主线亦系为咗抢葵花宝典之类嘅嘢噶嘛，咁其实都系一个好武侠片嘅套路嚟。 嗯 ，Power Level 直情系唔讲噶啦，呢套戏系啦， 系冇啊，即系佢啲力量全部好似差唔多大家一样咁样，我觉得成日都好似唔差力，既然都系另一个系大力啲一个冇咁大力咁样嘅， 系 一样。 系佢呢头可以打低个更强嘅，但系嗰头啊俾本来应该弱啲嘅可以牵制啊嘛。咁你呢个唔系净系多少啊，你系有啲逆转嘅情况添啊。 哈哈， 系 啊，所以冇得话咩边个劲啲咁样嗰啲咁。 即系好简单啫，你冇理由话嗰条友系焚低阿悟空嘅，咁就转头见到无限又唔知点解又嚼到佢喎。咁你咦咁样？咦唔通包剪揼？即系系嘛，即系只象就最大噶，本来应该系嘛，即系 final 啊嘛，咁啊咩都唔够去打咩狮子老虎，咦？但系老鼠佢又俾个老鼠掉到啊，咁系咪净系你唯有咁样理解咧？ 系咯，佢就算银河守护队对翻啊，系命佢哋好似一日打咁样变翻又 吓，系银河守护队可以钳制住啊，或者夺啊嘛，竟然同埋最能够钳制到佢最大发挥作用嗰个，竟然系螳螂女，你谂都冇谂过嘅。 系唔打得好高啊！ 咁嗰段戏我直情觉得咧，系咪重现呢、這个赌圣啊？系嘛，即系对阿大军系嘛，即系佢冇影啊，佢冇谂啊 ，Fanlo 个脑谂嘅咩？佢可能喺度跳紧舞，焚身而火咁样，系嘛？可能系咁嘅，系咯。哇，佢睇下你个样几巧咁样，系咪嗰嘢咧？系咯，系咯。劲啊，大佬，即系唔捉阿螳螂女去赌钱啊，即系应该去啊，系嘛？应该带佢落去拉斯维加斯啊。 唔知啊，大军整佢哋变咗笑傲江湖。 大军系咪？咁个 friend 唔识啊，冇唔识搵嘢整翻佢。喂，但系其实应该唔系噶，无限宝石都得噶。 系啊，得噶，系啊。 无乜又整啦，我哋等佢哋喺度笑傲江湖。啊，应该有呢一段啊。啊， 系， 嗯，系啦，咁其实都系沙罗即系咩啦，冲动啦，系咯，竟然打醒佢，都唔知点解，系咯， 系，咁但系唔知啊，都系咁嘅，咁佢又唔系直接打咗一阵先醒嘅，我见佢唔系打佢打醒嘅，佢又 系佢打甩咗系佢咯，好似系， 唔系佢打落去几嘢，跟住突然间啊，飞喐喐嘅坐甩咗啊嘛，咁佢唔系。佢又唔系打到即刻醒咗嘅， 系，哦，咁呢度都好多嘢嘅，系啦，螳螂女亦都喺度卖萌嘅不断，系啦， 吓，不过有多人都系 對方咪有一段話喺個 Titan 嗰度冇，即係啲重力好低噶嘛，變咗佢咪喺度跳下跳下嘅。嗰有啲似以前有個衛生巾廣告嘅，叫係一個唱日本嘅好舊嘅，即係佢 V 老篤時代，佢黐到黐落喺度跳，係有啲係有啲咁嘅。咁啊，咁啊，唔知佢咩事啊？係你喺度做咩？咁啊，咁啊。咁嗰啲位你覺得話唐龍呢唔冇戰鬥力㗎嘛，但係佢係可以牽制住啊 Fennel 喎，竟然就係用佢個咁樣即係超能力呢件事啊，即係等佢即係佢都唔能夠令佢瞓著，都未至於，但係都可以令到佢暫時好似失咗意志咁啊，咁佢應該都好勁㗎嘛，即係佢個意志力係咪咁佢都叫做抵抗到啦，未至於話佢叫瞓覺咁，成瞓咗覺又未至於嘅， 係同埋最特别咧就系个手套嗰、那个，即系佢合埋只手去开关嚟 嘅。系，即系佢一定要揸埋个拳头咁，先可以发动嘛。系咯， 系咯，咁好奇怪咯，真 系。系，即系佢成日玩佢，令到唔能够揸埋。我成日以为佢咧系咪会整到其他手指揸埋咗最屘只中指咁样？ 吓，我用只中指啊。 系，跟住佢咦咁，嗱唔系我想整粗口啊，你哋搞嘅啦，我即系系咧诶。 其實佢喺度，其實佢整住一隻手指咪得咯。如果佢 係啊，咪中指 咧，照計應該係啊， 係咯。 就整佢中指合埋咁啊，咁啊發動唔到。咁咪由到尾就 整佢一隻手指容易啲啊嘛。 係，咪由到尾佢住一隻中指爛咁咯，喺度啊 ，Fennel 喺度啊。係， 係咯。其實但係佢係成隻手板整佢一次都要。 唔知啊，咁佢想除咗佢手套啊嘛，係咯。又除嘅除唔到啊嘛，係咯。咁啊。系咯，咁嗰度都系做个紧张位啦，咁啊，我都觉得都 OK 嘅。 佢嗰度应该系个卖翻孩之宝个玩具嘅广告咯，即系捻埋就有 声 噶嘛。 其实我又唔知点解佢捻埋系好似跌啲碎银嚟咁嘅声，但系我又唔觉套戏有嘅。 如果嗰啲碎银声就好怪嘅 咯。系咯，我唔知佢套戏系咁嘅声冇啊，佢都冇捻埋，佢跌粉、跌银仔、跌钱咁声嘅咩会？咦，冇 系佢只玩具系咁嘅声喎， 系咯，我啱睇头，我真系以为套戏会有咁样，系咯，冇跌钱啊 ，Fennel 啊， 冇， 系咯，喂，跌咗钱啊你噶嘛，整蛊佢啊，我次次梗系听到啲跌钱声啊 ，Fennel 啊，咩事啊，喺度搵啊，喂，跌钱啊你噶嘛，啊冇啊，冇跌钱我咁啊，跟住手都俾佢挞咗嚟嘅，应该系咁啊。啊冇啊，冇发生喎，系咯，好彩，好彩冇跌转，系，咁最后佢用时间宝石将个时间扭转，其实都预咗噶啦，嗰度系咯，边会系可以俾红女巫？嗱，其实嗰度都好咩嘅，佢即系要话佢要亲手杀死阿 Vision 嚟打爆个石，嗰度都好，即系好似都几惨咁嘅，你觉得嗰度吓？咁佢同埋佢。整咗一次佢真係爆咗，咁但係其實 Fennel 走去將佢扭返轉頭嘛，將時間即係好似奇異博士最尾咁呢，將時間扭返轉頭，咁佢咪但係佢攞個粒石嗰張都整爆咗啊 ,Vision 個頭啊。係呀。咁呢啲我都估都係咁㗎，但係佢嗰場我覺得做得幾好囉，係囉。 嗯。 即係佢個表現上都做得幾好㗎啦，我覺得。同埋呢度呢，因為佢咁多 CG 啊，即係分分就唔係好鍾意全場 Fennel 都只係 CG 人啦。咁但係我對佢嗰個完成度啊，就真係我覺得已經無懈可擊。即係如果你因為佢又唔即係分分就話佢點唔係好似星星咁真，因為 Fennel 本身就唔真㗎嘛。佢個樣真係你點樣你點樣整真嘅呢？即係佢就算真係個人化妝可能都係咁嘅咗。你明唔明？即真人扮都可能都系咁。咁其实以 texture 嗰样嘢，我都尚算 OK 啦。咁个佢亦都由佢咪嗰个人嘅表情都，我就 OK 嘅，我 OK 嘅，我接受到嘅。即系同佢哋对手戏 交咗啲啫。 系，咁冇办法，因为真系 CG。咁但系喺 CG 嚟讲咧，佢算做得 OK。因为佢两个对手戏，我都未主要觉得佢系即系对住空气咯。都未至於嘅，我都仲感覺到係有個角色嘅存在咁。咁而嗰個角色嘅表情亦都係有嘅，係有表情嘅。 咪其實佢樣已經真過之前好多嘅。 真好多舊嗰啲，你睇翻舊復仇者或者 你睇翻復仇者第一集嗰度， 哇！嗰 陣係 直情係 game 咁嘅咋？你覺得係？ 係。 如果佢係嗰個樣，我就唔該佢唔好啊！嗰啲係咯，嗰啲只係僅僅贏到維斯理傳奇嘅咋，大佬。啊！即系蓝血人嗰啲咁嘅level 啊，大佬咁。 咁呢度我覺得佢就好好㗎啦，已經即係如果佢一定要用 CG 人去做啦，即係我意思係啦。咁如果 CG 人嚟講，佢都算做好好。咁係咯，即係我自己就滿意嘅套戲，我自己係啦，我自己滿意嘅係。咁但係馬仔咧，都係爭啲。 大集會嚟講 OK 咯，大約 係咯，即係你要計埋佢係有幾大嘅負重。佢孭住幾百磅仲可以跑到山咁，我要咁樣去理解咯。即係佢唔係一個普通人就咁跑得喐，佢喂你俾轉頭可能已經趴咗喺度噶啦。咁佢仲跑得喐，咁你唔能夠話，佢都唔係九秒九。喂，你試下你行埋得喐啊！你即係當你孭住咁樣嘅重負嘅時候，咁佢呢套戲係有好重嘅重負喺佢身上嘅，的確亦都唔容許佢亂咁做嘅。咁所以 基本上一定要得嘅呢套唔得好大。 即係佢咁大嘅潛勢嚟講咧，我覺得佢已經發揮到。盡㗎啦，即係我都唔識得呢套戲仲有咩可以改啲嘢，即係如果你都係好似佢哋咁箍死嘅話，我覺得佢哋已經好犀利。咁我係滿意嘅，係，因為佢獅子咁成個人獅子，但我都知道不嬲唔中意睇啲咁嘅獅子人咁嘅，但我呢套戲我都接受到。咁我又唔中意咁大集會，好似冇乜故仔，但係呢套戲我都 OK 喎，即係佢已經係喺呢一個咁嘅。咁嘢仲發揮到好好，冇我就冇嘢再可以要求㗎啦。係對我嚟講呢套真係超額完成咗嘅。我初到呢套戲會唔好睇嘅，成心呢幅會。係點知係冇呢件事，我係 OK 嘅。即係由到尾我係，即係呢套仲係電影啊！我意思係， 佢設計同埋佢將每一個人都變咗 有用嘅， 用咁咯， 有用嘅系啦，佢唔會有啲多餘角色出場 ，oops 咁，佢又唔係嘅。就算出一出嘅人，佢係有原因，所以登場嘅嚇。啲人死亦都唔係阿富爺咁樣專登，即係得閒無事整死過咁。佢即係佢死係有意思，有意思嘅嚇。即係就算最尾咁，哇，差唔多好多人都死啊！見到最尾咁，咁但係你見到揀死嘅人咧，全部其實即係第二梯隊嘅主要成員嚟嘅。 系 咁啊！呢个其实就系要俾翻下一集，就系呢班旧复仇者做翻嗰个主角啊，最后一次啊，系，所以呢个就我就系话呢个唔知系同学会啊，成系一个告别式啊，即系佢呢班老鬼嘅告别式，系咁告别式梗系要歌颂佢哋啦，系咪？茶水阿姐都上台要攞个奖噶嘛，系咪？终身成就奖咁乜嘢都要俾佢哋威翻威。咁我覺得佢呢個安排係 O K 嘅，佢哋冇因為咧要捧第二梯隊啊，而反而壓低呢一班人啊。嗱，你第二啲公司好易咁做，譬如日本一定會咁做。 係啊， 嚇！ 建咗喺個山頭嗰度係嘛？ 咪出下咁咯，一號咁咪出下咪算咯。咁你話已經唔係啊？而家日本都唔係啊！一號嗰就咪無線一號咪好做，係佢嗰個新個唔得佢先係咁啫。 是 得佢会唔会咁啊？得佢唔会咁啊？系咪？咁得佢梗系 sell 新嗰个，但系呢一套唔系嘅。佢你见到佢咧，佢其实好聪明地咧，系先即系整死呢一班，即系呢一班新嘅第二梯队嘅人。咁下一集佢哋重新登场啊！咁亦都有机会咧，个改写历史啊，有机会即系改写少少佢哋想改嘅历史啊。借啲嘢吓，咁同埋咧，亦都同时令到你会永远记得旧嘅复仇者， 系 好嘢啊！一石三鸟啊， 系一系反而消失啦，你系重有下集嗰啲人嚟噶嘛？ 冇错啦，冇错，剩翻低呢班就系唔系啦嘛？咁，我觉得呢个处理都系聪明嘅，系同埋适当嘅。咁同埋都即係囉嗰句你大家都知佢你呢班人就係跟住嗰啲主角啦咁佢哋一定會復活啦係咪即係唔需要浪費咗啲眼淚嘅我覺得即係你唔使見到 Peter Parker 話我唔想死呀唔想死呀即係佢又唔知乜佢係靈性唔死得耐㗎喎大佬人哋咗聲就死㗎啦佢仲要講咁多嘢嘅係囉。 系啊，佢仲可以好唔舒服，成个青晒个人先。 系啊，话我 feel 到好唔妥，人哋都冇 feel 到好唔妥，已经唔见咗，大佬。系咯、啊，神盾局长连对粗口都未讲完就即系讲完 Mada 啫，啊，唔知 Mada 乜嘢咧，系啦，唔知乜嘢咧，系啦， 系。 Mada Lover 都得噶，佢话系嘛，唔知佢讲咩啦，咁啊冇咗下一句就已经消失咗啦，系。咁但系狮子侠死好耐嘅，点嚟点去嘅，大佬， 系。 咁攬下線仲要 係攬，係仲要攬下線。咁佢亦都係特別強調佢啦，因為呢度要係或者第時佢都應該比較重啦。咁、嗯、甚至乎好似話電影計劃係咪話之前講到好近已經有第二集啊？係 啊，嚇講嗰日應該係19年， 係咪啊？一九年就有啊，但係好似一 年 拍未啊？係咯。系啦， 系啦， 咁仲有、哦、Captain Marvel 系咪会抢喺复仇者呢个无限之战二之前会有咧？ 好似系三月啊， 系讲系咁讲啦，讲系咁讲 三月咯， 系啦，但佢咁近，即系三月做完 Captain Marvel， 唔系五月即刻， 一个月就系、 是、即刻就做 无限之战四集复仇者啦，即系。 哦，咁除非佢个故事真系食得好关事啦，要 即系讲 A 定系连接翻第 系啦，除非系咁啦，佢先讲咗八十年代。发生嘅事，跟住再即刻楞翻上呢一个事件啦，除非系咁，咁变咗话真系要取到咁，系咯，取到咁咁密。 应该系如果 Captain Marvel 个古仔好似话系打个咩 Skull 嗰啲外星人嘅话， 系即系边个？ 好似绿魔嗰啲咁嘅天意制式电样嗰啲外星人啊嘛。 你整啲 Inhuman 出嚟嗰啲？ Inhuman 系反而好似系。是嗰啲蓝色面 嗰啲， 我呢只绿色面嗰啲外星人， 唔系啊，绿色女喎，第二啲嘢嚟嘅， 第二啲嘢，即系变形嘅，佢可以，可以变唔同嘅，即系啲人嘅有佢啲能力嘅复制， 系 啊，跟住仲要，咪仲有个超级版系佢整咗出嚟系。是同神奇四合打的有晒神奇四合啲超能力嘅我听。 哦就係嗰隻。 哦 係 呀。嗯。咁唔知啦你哋讲呢度套电影会讲呢啲。 咪佢好似话係关打呢隻外星人事嘅好似话。 OK。 係呀。 咁但係发生喺八十年代咁即係成对复仇者都未出现咁点解。 係呀有 Nick Fury 喎、啊。 即点解已经有超人嘅呢咁点解佢哋对呢啲同埋对外星人嘅喺我哋睇个版本一无所知咁唔通呢个系一个另一个历史嚟嘅咁有机会嘅。 唔知呀。咁啊。 另一个平衡嘅历史嚟嘅可能。 係啊，佢哋传话应该系 Nick Fury 有两隻眼嗰阵时未盲。 係啊，即系未单眼之前。 即直情讲嘅点解会盲㗎嘛。 係啊。 可能系啦。 係。咁同埋 阿 神盾局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而家神盾局嗰、那個掟咗去做神盾局嘅基準嗰個都會喺返度當時係、啊、咁同埋上次人和守護隊嗰隻即係或者啲條僆都會仲未死嗰時未死呀嘛又喺度㗎啦係啦係啦咁啦咁啦咁但係實質係點未知啊咁到底突然間 rewind 返轉頭當年發生過咩事呢咁點解呢個 Captain Marvel 又喺即之後嘅打咗咁多次大㗎啦都唔見佢有講過佢有出過呢咁冇可能啦而家佢一早喺度。係囉。 真係未有呢個 project 嗰時。 咁呢個係電影公司問題但係電影公司 點佢哋嘅電影世界裏面嘅事、 啊。你點 fit in 返呢一樣嘢呢咁。 我點樣作個理由落去真係麻煩啲。 是啦即你话佢喺边度你话佢喺外星定边度你一定要搵个理由但係佢其实真係一个平衡历史先有佢个历史冇佢呢唔知呀你可以咁讲㗎係囉。咁而家好明显都系穿越咗唔同历史㗎啦係咪咁奇异博士都话喺唔同嘅平衡宇宙去及过呀。 係。 只有一个系赢到嘛咁而家就系咪讲嗰个宇宙系点样赢呀咁佢所以亦都點解佢自愿獻出個時間寶石可能亦都係有關嘅。即係話你唔俾佢都可能都係會咁發生㗎可能係。唔知佢冇解釋啦定係唔通最後真係 Fennel 救返佢哋嘅。唔通佢真係後悔上。唔出奇㗎喎。即係你講到佢無情咁綠色女都話㗎佢話抵你死啦佢話而家你用咩你嘅最愛去換呢個咩靈魂寶石啊嘛咁話你根本就冇愛嘅人嘅你咪真係冇得換囉咁但係跟住佢喊住擰轉面啊嘛係跟住嗰個紅骷髏話佢唔係咩佢話咩佢為你而喊啊嘛 佢話佢定眼佢唔係為自己而流 咁即係佢哋成個 wing 咗落街啦係啦丁蟹啦係啦咁系咯，咁系咪跟住佢最尾见到见翻个细路女版嘅 即系绿色女，咁系咪佢开始有啲后悔？系咪佢用无限手套将成件事将个历史重新改写？咁有可能噶、哦，系啦。咁同埋咧，第一次咧喺复仇者系列咧，最尾完场啊！嗱，大家即系出字幕都走晒啦，系咪？睇埋个彩蛋仲唔走？但其实睇埋彩蛋之后咧，仲有一个字走出嚟嘅，就 Thanos will return 啊。 系。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 啊？有啊，睇有睇到。 咁其实咧，每一次都系喺啲独立故事先会有呢样嘢嘅，即系就系蜘蛛侠咁啊，蜘蛛 return 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 return 咁，咁啊未试过系咁样有个敌人 return 咁嘅，即系真系第一次。咁你呢个你真系发现呢套戏冇讲错啊，真系 Thanos 先系主角嚟嘅，今次 系啊 系啊，佢就会下一集再翻嚟。咁个我怀疑都有啲关系嘅，即系佢哋后来可以复活或者历史会重写系。唔多唔少同佢有关系啦，系啦，系咪佢俾多一次机会佢哋咧？吓，即系佢所谓嘅唯一方法就是等佢完成佢一次心愿啊，反而佢自己就会后悔啊。 嗯， 咁佢咪用呢个力量再将件事再唔知啊？系可能系咁吓， 嗯， 啊、即系其实或者咪佢都觉得其实可能仲有第二个方法咧吓， 系 佢都去寻求呢个方法咧。唔知啊，等佢去揾呢个方法啦。而唯一嘅方法就系、 是嗯， 即系你点都制止唔到佢啦，不如等佢嚟救翻佢哋啦。 系， 咁唔出奇嘅、哦。 系， 好奇。 唔知咁如果咁呢、這个呢、這个佢咁写咪好啦，系嘛？系啊，有踎喺度听下我哋啲桥啊，吓冇点你吓，咁写好啲嘅真系。 但系拍咗啦已经。 唔系，咁系，梗系啦。咁我唔系话咩，咁即系话人哋都有咁嘅远见，即系识得咁样去。寫故仔咯，都唔係話真係求求其其咁啊！敵人咪掟敵人咪打殘佢咁嗱，呢啲好低 B 啦。我哋之前話係咪？明明強敵都寫到變咗弱雞咁，講到好勁就原來紙老虎咁。呢度呢集就似模似樣啊！即係個敵人亦都有血有肉有佢嘅立場咁。咁係咪真係有啲睇翻啲高大咁啊？即係唔係話喂啲敵軍就個個係冷血咩？唔係啊！咁人哋有唔同嘅政治嘅立場同政治嘅睇法啫，係嘛？啊、即系照顾军嘅睇法系嘛，联邦系腐败咁之类咁吓，系、啊、嘛？即系到底 Donald Trump 系咪啱系嘛？点样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咁呢度唔系黑武士咯，搞笑啊嘛！佢话嗰黑帝好好嘅，黑帝 make the galaxy great again。咁你咁讲都得噶喎，咁有冇话佢真系奸嘅咧？咁你即系其实非黑即白就系其实系低 B 噶嘛？ 嗯， 一定是低啲啦，非黑即白系嘛？咁呢度呢一集真系唔系非黑即白噶咯，系啊，咁其实只系大家嘅立场唔同啫，其实大家都系想救宇宙嘅，咁系咪佢开始即系有第二个觉悟咧？讲阿 Fennel 都咁系啊，咁到底下一集会唔会又介绍翻佢真正嗰条女出现咧？ 哦， 死神 系啊， 吓即系女死神，唔知啦，系咯， 神啊，家姐。 唔系，你救我啦！ 真系死神嚟噶， 真系死神啊！ 真系死神，真系神系啦，真系唔死都见唔到嘅，系啦，系啦。咁呢度就无端端同阿死侍应该有啲关系啦，系嘛？即系冇错啦。但系佢两个就争过呢条女嘅，系啦。咁所以喺死侍里边的确有出现啦，白嘟嘟喎， 系 啦， 我争细佬啊，唔系争女佬 啫。个演员吓就系做呢个 cable 都系佢嚟嘅。咁系咪都系玩嘢咧，大佬？ 系， 吓系咪玩嘢咧？喂，两套嘢都系佢做翻咁啊，咁啊，仲要其实两个系情敌嚟嘅，咁啊，咁呢一段故事系咪暂时唔会出现住啦？系咪应该吓？ 冇啊，应该 冇呢样嘢出现住啦，下一集应该唔会有住啦，咁啊，再睇下啦，系啦，系啦，嗯，系，咁 OK， 冇乜特别，我满意，简单讲，我好满意嘅今次套戏吓，即系今次套戏我俾非常之高分嘅。即系我要计埋佢嘅难度计啊，唔系就系讲好唔好睇，好难嘅呢套戏系本来应该衰，但系佢系哇，我觉得佢系喺衰度扭转乾坤啊，我净觉得系，呢个古仔你俾边个拍都濑嘢嘅，应该系佢系拍得好好， 即系 佢冇 濑 嘢 啊， 吓 迪士尼反而系即系 Marvel 啲 superhero 佢可以 control 得到，反而星战好似有少失控嘅。 嗯，你可以咁讲嘅，系咯系咯，咁你睇下啦，下次蚁侠到底点样再连接啦？因为下一次 part two 就会有翻蚁侠嘅，咁会唔会佢系亦都系拯救翻佢哋嘅其中一个好大关键？我相信都系啦，系咯，都有好大关系啦，系咯， 即係叫做第二梯隊存活嘅人，好似都得翻佢啫嘛。即係其他幾個存活係啲副，即係叫做副角色啫，即係唔係主角啊嘛。即係火箭管紅啦、藍色女啦、啊，係嘛？ 嗯。 咁啊，黑豹就得翻佢個 將軍， 即係我嗰個女位啊， 個女副官啦、啊。 即變咗都係嗰班主角嘅，即係叫做副手就存活啫。咁但係你話真正存活，咁當然蟻俠應該係冇死嘅、哦。雖然呢度冇講啊，係 咯， 係咯，係咯，係咪應該係啊？係咪咁？ 即係阿蟻俠啊、鷹眼嗰啲冇提嗰啲，應該都喺度啊，照計。 都係係，咪鷹眼唔係出咗咗咩？鷹眼，我唔係 Falcon， 鷹眼係好嗨。 鷹眼冇 好嗨冇出係啊，可能都係有存活嘅。唔係咁，鷹眼一頂鷹係舊嗰個梯隊啊，舊梯隊全員出咗， 要留翻喺度。 係啦，係得阿神盾局局長 Ham 咗啫。其他成个 Adventure 好似 有 咩大 佬 ，Adventure 一个都冇濑嘢，真系好唔佢个 random， 好唔 random 啊，大佬。佢 random 系专拣咗某啲人杀噶，大佬。啊，佢个 random 系俾咗迪士尼拣啊嘛，系嘛？ 我眼我手队最劲 咯。啊，所以成差唔多全员争啲死晒，系啊，我觉得好唔均匀噶，真系好唔均匀噶，真系咯。啊，冇得解啊，系咯。咁 Tony Stark 又初初你以为佢濑嘢死嘅，点知佢又反而系冇事咩？唔知求其喷啲，系咪搵啲万能胶定搵啲咩 A 胶？ 胶水咁 啊， 黐翻。 但系俾人兜嘢插穿咗，大佬，佢唔系连个人都纳米化咗啊？ 喂，纳米修理翻啊？ 佢又好似冇事咁噶喎，后屘直情唔系话，我唔好觉得佢有咩问题，即系起码佢个问题细过幻视好多啊。但系佢都俾人怼一嘢喎，佢好似冇乜嘢咁喎，系咯，咁我唔知点解啦，系咯，咁佢哋又留翻喺嗰个星又点样走又唔知啊，系啦，即系冇讲啊，系啦，咁啊下集睇啦，即系 坐飞船嘅话，唔系坐飞船应该就系搵到要搵阿银河守护队佢只船咯， 吓，哦咁样， 剩翻嗰只船，因为其余船都炒晒啦，所有， 嗯，系啦，好，咁啊睇下点样再交代啊，系啦。咁都期待嘅，咁下一集都系佢两个继续拍嘅，因为其实根本拍嗰啲系一次过拍噶啦，系啦，齐拍嘅，咁啊明显系片场关系抹成两套，但系佢哋声称就话唔系两套戏先抵死啊嘛，呢度唔系，即系佢话系两套戏，独立嘅电影啊，仲话啲点可能喺度独立嘅戏咧？呢度好明显系做咗一半完咗啦， 嗯， 系咯，你唔好呃我哋啦，系下集啊，下集啦，咁下一次唔系叫无限之战二嘅咩？ 唔系啦，就系唔系， 唔系噶，哦，即系叫个第二个名嘅， 第二个名啊， 咁叫做咩噶？ 未公布嘅而家， 冇名噶喎，而家暂时 冇公布嘅， 系啊， 哦，咁即系就咁叫翻做复仇者四咁嘅啫， 佢 暂定咯。 嗱，我睇 IMDB 直头写住 untitled 噶。 搞 错 ，title 系 Justice Movie 咯，就系咁就佢系。 咁我哋暂叫翻佢做呢个无限之战二先啦，系咯，都唔系都唔知点。 复仇者四咯， 系咯，都唔知点称呼啊，真系。 复仇者四啊，因为佢话肯定唔会无限之战嘅个名。 系啊， 即系会换咗你个名，系。 系啊，佢话会吓死你咁讲啊，佢哋讲到 系吓死你。 系啊，佢话个名短啊嘛，会谂你谂唔到啊。 哦，我谂唔到，唔会啩？ 谂唔到，佢而家个名叫 Untitled 就真系。 我哋试下撞中佢啦。 就系叫 Untitled 啊，其实。 啊？唔知喎， 唔知啊。 唔知啦，啊，总之仲未有副题啦，系。 系，咪 Adventure Reboot 咯。 吓。 呢个就戏名。 哦，唔如果你话独立一套戏，如果你对当阿华嘟嘟系主角，咁咪可以当一套戏咯。 吓，咁下一次佢都继续系主角噶。 吓，应该唔系啦。下一次 系 Captain Marvel。 吓，啲人讲 定系咩咧？但 Captain Marvel 有自己套戏又唔使噶。 系啊，唔使嘅。 系咯。 系咯，两个月之前已经做完噶啦嗰套。 系。 佢系三月做咗 Captain Marvel 啦，已经又。 嗯。咁我唔知啦，即系下一套唔会咁重讲啊，或者嘟嘟噶啦， 应该唔会啩，如果咁样， 咁啊出小飞飞啦，系咯，下一集出小飞飞，汉堡神偷啦， 麦当劳 终于登场啦，系啦，或者佢嗰啲唔系，因为佢嗰啲咩 cousin 嗰啲 Cookie Monster 妈咪面嗰只啊， 蓝毛猫， 我蓝毛猫嗰只叫我睇翻叫， 蓝毛猫， 系啊。 边只叫蓝毛毛咧？ 妈咪面嗰只， 妈咪面嗰只有名噶，叫蓝毛毛啊。 系啊， 系啊。OK OK， 嗯，好，好啦，咁咁啦，系咪？ 嗯嗯嗯， 有冇马仔仲冇？有冇？我即系之前我哋都讲晒嘅，同大家一齐倾嘅，等几乎都系。 系啊。 有冇有冇补充？ 冇啊，差唔多啊，系我 OK 啊，我但系就以一套戏嚟讲，我就唔系睇得咁咁即系咁高分啊，俾佢。如果你话 竟然，哦， 系啊，但系如果你话系一套大集会嚟讲，我就就得咯。 嗯，唔系你唔觉得演喺呢啲集会片入边暂时最好睇咩？你都计埋变形金刚，计晒所有嘢嘅，计晒其他嗰啲喎，计埋啲香港贺岁嗰啲喎，即系嗰啲赌城风云噶啦喎。咁呢套会唔会已经系好好咧？拍得 拍咁系噶啦，如果呢呢啲嚟计 咯，即系呢啲必定垃圾噶嘛，平时系咯，系咯， 系 咯，即系你唔能够喺个喺个垃圾站度要求搵到一碗大一鲍鱼啊，系咪？哇，都系鲍鱼噶啦，已经唔系鲍鱼刷噶啦，你好好啦， 系。 系咯，即原本应该领嘢嘅喎呢套，咁但系佢哋竟然都力挽狂澜，都令到佢即系，我觉得算有声有色噶啦，系咯。 嗯 嗯，咁我啊睇 3D 嘅，咁唔知道大家睇咩版啦、啊，咁都 OK 嘅，我觉得嗰个 3D 都系咯，可以嘅。 嗯， 系。系咪？大家有冇睇嗰啲系咩版咧？系咪 3D 定唔系？ 我就睇 IMAX 3D 嘅。 哦，都系 3D， 咁得唔得？你都唔准啊？ 我觉得 OK 嘅。 都 OK 系咪？系咯系咯。 OK 嘅 ，OK 嘅。 系咯系咯系咯，嗯，咁可能如果睇下冇朋友再睇啲系 4D 字，咁睇下冇啲即系额外享受啦，系咯 系咯， 即系 Fendel 控到咁埋讲嘢，有冇口水弹过嚟嗰啲咧？系咯，即系唔知有啲乜嘢啊？系咯，有啲气味咁啦，会唔会有？系咯系咯，即系或者佢嗌就话嘟嘟嗰阵，会唔会有啲汉堡包味咁喷出嚟啊？ 奶色味啊？ 奶色味咯，系之类系。咁啊，好啊，咁好，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犀利喎，呢个复仇者 crossover 动人的时光啊， 系， 系， 哇，呢、這个先厉害嘅真系，呢、這个真系要等阿新宇讲下咩事。 好，呢、這个啊，系咪袁伟豪啊？ 哦，系啊，系袁伟豪啊，系啊， 系，咁咧佢就睇呢个首映嗰阵时咧，咁就有人同佢嘈交啊。 哦，就打咗成无限之战啦。 咁啊冇打冇打冇打，不过有啲嘴炮咁啊，又亦都 有冇嘴嗰条友吸咗佢啲时间咧？又 诶嗱，佢冇咁做，不过佢有提，如果佢系呢个吓，佢写住假如我是陈人吓、啊，一定会给你一个吻，动人的时光啊！ 哦，咁样竟然啦、啊，竟然喺无限之战可以 sell 到无线，真系无线无限之战啊！果然啦、 啊，好嘢佢。 系 咁都抽一抽吓，靓抽啊！ 系 系咯， 咁啊， 做咩会睇戏睇到开拖咧？系咪有人骚扰啊？定咩事咧？喺度 咁啊，系啦，就嗱，根据佢嘅讲法啦吓，咁佢都，但系佢又亦都有引述翻原本话佢嗰啲人嘅原文嘅吓，咁简单啲嚟讲就系、是，有人吓、啊、就带咗包薯片入去食，咁然之后就食到好嘈， 咦？ 系啦。是咩事？ 唔系你继续讲。 啊 ，OK， 咁啊， 我以为我入错咗睇咩无声绝境系咯。咁呢套食薯片应该都还可以系嘛？呢套都几嘈喎，应该。 系咁但系咧就 有啲人喺度食啲沙辣噶嘛，我知嘅，我知有啲人 系啦，就似乎唔系佢食薯片食得太大声，而系个胶袋好嘈。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唔 系 好理人 啦。理解 系啦，咁 唔系话 袁生就同佢讲就话唔该，可唔可以细声啲啊？咁样类似系咁啦，咁因为大家版本唔同啊。 吓，我啊。咁就咁就话佢一嘢就伸咗一脚，咩版本先？ 冇冇冇冇， 讲啫，都系讲啫。 佢就话佢原本个版本就系话阿袁生咧系咁啤住佢朋友， 系吓咁啊好客气咯，已经 吓之后就，但系佢又话用啲好啲态度好差嘅语气咧，就同佢个 friend 讲就话喂，你细声啲啊咁样。咁 点解唔系唔系唔系？点解要点解要用啲态度好好嘅声同你讲咧？我真系出奇啦。 咁、我唔知啊吓。 佢唔问候佢，零售堂已经叫好好噶啦，我就嗰句。唔系，即系你觉得我开到声叫你 shut up， 我系唔该先生，可唔可以 shut up 咧？会唔会系咁嘅语气啊？ 咁我唔知啊。 知零售堂今日安唔安好咧？咁啊，问你。吓吓吓！废话，即系人哋出到声，你都唔人哋眼神，你都未识做，人哋开口梗系闹你噶啦。即系多余嘅，我觉得冇啊，我支持袁伟豪啊，咁啊。我嗰个答佢，我都觉得应该啊，我唔好话乜嘢，真系系 啊，咁啊之后就吓、啊、再继续吓、啊，完咗嗰阵时候再嘈咗一轮啦、啊。咁啊，但系咧呢件 我见过啲外国啊，成一嘢伸落张凳度啊， 系 即系佢讲啱啱去前 面、啊。但系呢个插曲咧，亦、 啊、 都仲有另一个插曲、 啊，都有发生啊！我话俾你听， 系。咁啊，系咁依讲埋另外一个插曲啦，就系、是、咧，系啊，有人回应佢哋就系话咧，佢就坐喺嗰、那个食薯片嗰位仁兄嘅前面嘅。 哦，即系都系同一个事件嚟嘅 ，OK。 系啦，啊，咁咧就佢睇紧嗰阵时咧，咁佢可能紧张啦，各位先生吓，咁、啊、就佢就弓前咗个身咁样，咁啊，可能遮到后边嗰位仁兄啦吓，哈哈哈。咁后面嗰位仁兄咧就叫喂，唔该你可唔可以坐翻低啲咧？咁但系嗰位仁兄嘅高度就真系好高噶嘛？咁佢嘅坐低咧就系跣低咯，唔系坐低，即系佢唯有咁做吓。 咁点咧？ 系啊，咁佢亦都听到吓阿袁生同嗰位仁兄嘅嘈交嘅啊，咁佢就系做证吓。是帮阿袁生 的。 哦，即是那条友就自己又话人家遮住他，即是你先讲。 是 的。你都有去话人的，那人家话你都不奇啊，是不是？即是你又阻住人，那你不是即是你觉得人所以你那你又没有阻住人先啦，那就是。那这个不是另一个插曲，那这个同一件事来的。 不是是那 另一个 插曲啦。 咁就現場上映咗一次無限之戰啦， 係嘛？係啦，亦都嗰位人士咧，就似乎係啲行內人士嚟嘅，就唔係普通人嚟嘅。 唔單止係行內人士啊， 咩話？ 係嗰個唔單止係行內人士，嗰、那個係其實咧，我直頭有聽到嗰個節目嘅，因為就五點鐘即刻903嗰個獨領時間嗰個 DJ 嚟嘅。 哦， 佢喺個節目 仲 今日就講咗呢 一，咁唔係啦，公眾大眾電波咁邊個咧？嗰位邊位咧？咁有名嘅， 唔係嗰個獨領嗰個就係俾人叫佢，唔係叫佢踎低啲嗰個嚇。 系啊，佢咪 前 嗰 个 高佬 咯。哦哦哦，嗰、那个先系，即系嗰个系冇事嘅，即系佢只不过系 冇事嘅，佢听到啫。 佢听到咯，嗰、那个明白，即系 行内人系行内人，我系指叫即系同阿袁生炒嘢嗰、那个， 食薯片嗰、那个。 系啊系啊。 嘅嗰、 啊 那 个。哦，咁边个咧？咁咩人咧？有咩人巴闭咧？即系孖宝主席。佢有权锁住人睇 啊！我都唔知啊。 唔系啊，我唔理你啊。嗰、那個人係邊個都唔得啊！嗰、那個人係你個隊長都唔得啊！啱唔啱啊？ 係的確係。 嗰個你個隊長係雷神係點啫？代表你可以喺度食薯片騷擾人咩？ 嗯。 唔好同我講特權，你坐喺度做得觀眾嗰刻，你係 Origin Cast 嗰班人，你都冇理由阻住人睇戲嘅。 嗯。 唔好同我講你係邊個，廢話。係 基本睇戲嘅禮貌嚟。 係咯，我理得你係邊個啊？我理得你係孖寶定迪士尼定邊個定主席定我點知啊？ 呢個係基本禮貌。 咪咯，但你其實係個發行商個老細啊！我理得你係邊個？你冇特權嘅 ，OK？ 嚇，呢啲咩又搭行攞人？呢啲又係廢話嚟。咁點解咁啊搭行攞人乜點啊？咪仲衰咯！你行攞人咪仲衰咯？咪知法犯法咪仲衰啊？ 哦，咁冇嘅，依家就似乎網上面都大部分人係撐阿袁生嘅。 系啊，都系 咁。而佢本身呢个铺咧，亦都似乎已经系唔知系删咗啊，定系隐藏咗啦吓。我哋都揾翻佢。 睇到啲人咧，就一人戴个无限手套入去，有乜人唔过你啊？就啱噶啦，系啦，系咪想试下无限手套啊？你啊，咁样吓，咁啊啱噶啦。咁啊，大家都静晒咁啊 OK 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套戏都应该无声绝境。 系咪先？做咩嘢啫？ 得个礼貌又 礼，其实呢啲以前唉系基本嘢嚟嘅咋，任何一套戏都系无需设景啦。即系人哋唔好话乜嘢啦，人哋又啤一啤你，醒牌系唔好意思啊，应该系咁啦。人哋都要出声啊，第一个可能你就唔系讲嘢，系树力，咁你就更加应该醒牌。你要等到人哋用语言嚟讲嘢，人哋嗰句唔系问候你领袖堂嘅，已经系好好听噶啦。 系 啊， 冇错。 吓，我真系见过人唔系用口噶，系用手噶啦。 系。 唔系，人哋已经多次叫你啊，你明唔明啊？多次示意啊，唔系讲系一次啊，你不断骚扰周围啲人啊，系啊， 嗯， 啊呢啲你系咪真未俾人打过呢啲人啊？真系我见过啊，呢啲唔系讲笑啊，真系俾人打啊呢啲吓，即系当然讲呢啲外国 case 啊呢啲吓，你会讲笑啊？你试下得罪啲黑鬼啊？ 系， 吓你睇佢揼唔揼你啊？佢起身哭咁啊，大佬， 系。 或者系 rock 咁啊，你伸手啫，即系你坐喺度，你可能你都以为冇，人一企起身嗰下，你唔系唔好唔好话乜嘢啦，人哋企喺或者前面嗰、那个，佢成拧转面企起身， 吓黑炮咁嘅姿势啊， 咩黑炮啊 rock 噶嘛，你收唔收声啊？佢冇话想揼你，佢冇咁讲吓，佢又唔知做咩，突然间除咗件衫就 show 肌肉啫。系咪要咁啊？做人做到咁贱嘅，即系你真系俾人打啦，仲上网讲嘢，系嘛？ 佢觉得自己正常食薯片好正常喎、 啊。佢觉得佢成班 friend 喺度倾偈好正常，佢当咗整屋企听。啊，你冇试过坐睇下戏后边有只脚浪喺你个耳嗰度隔篱啊？你冇试过啊？啊！冇穿鞋噶，仲要 咁 系啊，系咯， 睇下佢先 吓。咁老实讲，我就试过系女，但我都出声。老实嗰句， 嗯， 吓、啊、你做咩？咪即鬼妹嚟添吓，鬼妹嚟咁唔大晒咩？ 系 嘛？咁当然都睇下样嘅，咁除非你。好正啦、啊，咁或者有少少豁免嘅，系嘛，好正或者我 enjoy 添，系嘛，但即系你一般人就唔接受噶嘛，你咩事啊，大佬？ 嗯， 吓、啊，我唔系雷射大炮、啊，我做咩个膊头侧边有两支嘢伸咗出嚟嘅？喂，你想象下，你冇搞错啊，大佬，你浪脚咁样有人喺度去浪脚啊？真系有噶，有啲人肆无忌惮到咁啊！同你讲，系啊，真系都唔系话鬼妹啊，落晒啊都系，即系靓女啊，真或者唔同啦，一般鬼妹你都唔可以咁做啊，大佬，唔好话咩女人嚟噶，女仔嚟噶啦，唔系女人噶啦，女仔鬼妹仔嚟噶啦，都唔 OK 同你讲，系、 嗯 啊、你真系好正啦、啊，或者吓、啊、我哋中意翻工，如果卡拉第六分嚟算咯，继续，除非系咁啦，系咯、啊，除非咁或者真系有唔同嘅，系咯、啊。咁卡喺地方嚟，晾只脚喺你隔篱喎，咁或者我 OK 嘅，系我挨住添，可能即系你真系你要我唔出声，你真系你睇你系边个咯，真系有嘅，有啲人可以令到我唔出声嘅，系唔系几多个咧？地球上唔会有好多个咯，同你讲 ，OK， 系啊，三九唔识七嗰啲我实嘈，咁即系我讲下笑啫，卡拉迪咗分离都唔可以咁啦。 系、哎，即系唔应该嘅。 系咯，你做乜嘢啊？你一阵散咗场，翻我屋企咁样就 OK 吓、啊啊。大佬，你做咩事啫？大佬，你做乜嘢啫？大佬， 系。系。 唔系，即系总之任何嘢你骚扰人嘅都唔啱嘅，喺戏院呢个基本啫，系咯。 系、 哎， 冇错。 即系个个都买飞噶嘛，唔系你净系你买飞噶嘛，系咯。即系你嘅自由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啫，自由系讲你唔影响到人哋嘅自由嘅范围内，你先有自由噶嘛，你嘅自由干涉到人哋嘅自由啊嘛，而家、 嗯、 啊真系识唔识啊？基本嘅嘢嚟噶呢啲，系啊，或者、 嗯、 入戏院嘅一个基本嘅礼貌啊，如果咁样系，咁啊系咯，啊不过呢个唔知点解啦，无限之战又上咗课啦，大家吓，系、啊， 嗯， 即系要去到有啲明星名人。即发生一次咁就大家就可能会讲下咯，其实日日都发生噶啦，巡游戏都有呢啲情况啦，系咯、 嗯， 其实我几乎巡游戏都有呢啲情况啦，不过我唔系袁伟豪咁解啫嘛，分别系咯， 而新嘅脚喺我后面嗰个唔系卡拉队个分离啫嘛，个分别喺呢度咯。但或者后面嘈啊，有咩食薯片屎神，唉，成日都有，真系成日都有，成日都有。如果你话你好短时间嘅，你都快手手搞掂，系得得冇声，系全场嗰啲你真系抵俾人闹嘅。或者有啲字字浸全场嗰啲真系唔 OK， 喺度解话俾啲 friend 听啊。系啊，或者嗰啲戏即系其实都唔好适合细路仔睇，你又带细路仔喺度嘈喧巴闭，其实都唔 OK 噶。你嗰个细路仔系喺度喊，你应该抱走佢噶。 嗯， 系 系啊，真系唔出奇噶。有时诶，唔好话睇啲怪兽片咧，嗰啲人我试过系直情系诶波儿啊，真系波儿。香港啦、啊，梗系讲啦， 大上啲波儿， 系真系有细路仔见到惊喎。 系， 好细噶细路仔，好细。你知波儿个样几恐怖噶啦。 系， 哥斯拉即系吓，系即系佢唔系人形啊，咁佢又唔系睇咗嗰啲恐怖，佢嗰度见到佢嗰个老豆嘅啫，即系唔知有啲咩咗吓，即系喊啊，嚟喊啊， 系， 啊咁咁嗰个嗰、那个家长都识做啦，咪抱咗佢走咯， 系， 吓、啊、吓，即系我觉得有时要咁嘅，系，即系大家识做啦，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啊， 咁冇理由戏院搵个立体声系听你有 B B 喊噶， 唔系 B B 嚟噶嗰个。细路仔嚟噶咋，但系佢咁佢顶唔顺啊嘛，咁佢谂住喂睇宫崎骏冇理由会唔啱细仔，咁有时好难讲嘅，点知啫系咩？ 好难讲啊！ 咁你细路仔见到系咯，可能见到龙猫佢好惊噶，点知啫？ 乜都惊， 唔 出奇。 好细啊，真系好细个，好细个。 系系，即系物件啲嘢出嚟都惊啦，唔好讲咩。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系系系。 咁你宫崎骏嘅故事其实唔系话冇即系。即係有啲黑暗面咁樣有嘅都係咯， 係 係咯，咁佢唔係話嗰啲好得意咁嗰啲唱歌跳舞嗰啲，即係已經去到天使低低 B 嗰啲，唔係嗰啲啊嘛，係咯，係嗰啲我就喊啦，見到、哦、搞咩大佬，係咯悶到我喊嚇。咁 anyway， 咁呢個真係插曲。咁咪咁講啦，無限之戰套戲本身有冇嘢？ 係